一刻不敢舍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刀一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，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。是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渴望每一秋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。曾看见这世界为